然后圈成了迦太基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女人的城邦，是一个捡出来的帝国。 它是这样的 哦，画了一个圈， 心思厉害，对， 我的天哪，那个领导，当地的领导说，哎呀，你这不行，哎呀呀呀，你怎么能这样，你这个是。 是，这只是传说。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美妙的传说。嗯、对，那、后来因为腓尼基人呢，非常的善于经商。 嗯 啊、大家也知道当时 公主出来， 对，当时的这个地中海的北岸就是我们的罗马帝国、 哦。 对，罗马帝国呢非常的强大。那可以说，那腓尼基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商品已经出口到了地中海的北岸，所以影响了罗马帝国的这个实力，以及对他又产生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有。有了很大的 影响、 所以后来罗曼人就来到了突尼斯， 慕名而来， 哦，是这样， 带着几分嫉妒， 对，卖给他们，给我钱赚。 反正这个互通有无是好事情， 对的，对的， 啊，贸易上啊什么样的，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必须要去打卡哈，必须要去， 加太 是的， 迦 太基是一定要去的， 对，还是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所以一定要去， 寻着公主的足迹， 对，尤其是我觉得做生意的朋友应该去打打卡，对不 对？ 对， 嗯、 去沾一下人家那个仙气，说不定你也能那个脑子能够活跃一些， 应该肯定有很多就是想从商的朋友知道这个传说之后呢，沾沾喜气嘛， 大金链， 画地为缘。 你够了， 这感觉非常非常新鲜哈、这是打卡的地方，南麦小镇，还有这个叫做 迦太基， 迦太基是，这是一天行程都可以完成这两个目的地吗？链接 两个地方很离得很近， 哦、 很近，三四公里的， 哎呀，走都可以啊， 公里 两个地方，对对，因为突尼斯整个国土面积都 不是很大， 对，不是很大， 三四公里太近了，我感觉。 对，反正走着走得需要个 半个小时， 半个多小时， 到了， 对， 到了吧？ 对，非常方便。 哎，说到行走之间那个景点之间的串联，步行交通工具一般是什么方式比较主要？ 还是车比较方便， 自驾， 对对对，自驾可以。 说到自驾道，突尼斯遍地自驾公司，是不是？ 对， 还有好多骑自行车的，骑行的， 有，对的。因为有很多突尼斯呢，是很多因为它的。道路交通就是道路基础非常好嘛，所以很多的这个骑行爱好者都会到突尼斯去骑行。 那比如说租车的话也很方便哈， 很方便， 在机场就我不用着急。比如说我们到了之前，本来想那个没租车，但是你看都开车，我们想租，现做了一个决定，在机场，到时候咱们租车呗，好吧？ 对，现做了一个决定，我现 没问题啊， 方便吗？能办吗？ 可以啊，在机场可以满足你这个换钱，满足对，满足租车， 找住宿， 找住宿都可以，因为它是典型的旅游国家，在机场都可以解决。 天哪，这 哎，机场还可以报当地一日游的团是吗？ 可以， 有的 酒店也可以， 宣传单都会写的非常清晰。 哎，那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了，这么说，就赶上他不是旺季的时候到突尼斯。对不起，我什么都没有。对， 旺季淡季。 对，旺季淡季。那假如说我想说走就走，真的是我今天一拍脑门，明天就想走，我买了一张机票，那他会不会让我入境呢？ 那就快去吧，还等什么？ 没订酒店呢？酒店得有吧？ 酒店预订单 他要 得有， 对， 不能光机票，得有酒店 啊。酒店预订单没有，那也就是说我不能到机场，我跟那个入境官说，我想到了之后再订酒店，可以吗？ 没问题。 啊，豁出去！ 不是，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必须是酒店加机票。 对， 啊， 那 还是先订了。 来买小 票。对，机场服务员说：“你当我们是全能的呀？我什么都给你订。” 那太累了啊！ 对呀。 但是到了目的地，我们可以现找几 day tour，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没有问题。 好，自驾方便，换钱也方便，货币跟中国的人民币怎么？大概是 现在其实去真的非常好，因为突尼斯当地的货币是迪纳尔嘛，那其实迪纳尔和可能是人民币也在升值，迪纳尔所以现在没有那么贵，和一个迪纳尔和人民币大概3块钱 哦， 3块钱 好算一点啊，别那么多算差评了， 对 不对啊？ 对， 我那次去菲律宾，因为我也想换钱，花当地的比索，也很便宜啊，一大把对，然后我到了机场之后。直接用人民币可以当外汇去兑当地货币，那我们能用人民币兑换吗？ 哦，现在这个问题特别好， 是不是？ 对，因为突尼斯的人民币已经进入到了突尼斯的这个外汇储备篮子，对， 直接可以兑换了。哎呀，太棒了！ 对，以后就是 他不用中转美元、欧元什么的。 是的， 对对对，以后咱们就能拿人民币直接去兑换了。 我骄傲， 我自豪， 崭新的人民币。

I search for you all day through. And at night, as I lay my head down on my pillow, I close my eyes and dream only of you. Someday, somewhere, somehow, I know that I will be with you. Someday, somewhere, ticks off the clock, but you don't cross my mind. And with every beat of my heart, I'm by your side.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it's make-believe. Again, has been denied. But someday, somewhere, somehow, I know that I will be with you. Someday. 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掉的话，等它再开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损伤啊、损失，一些对对对折损、哎，因为它那设备如果光照太强的话，也会对它。 它会撤掉吗？还是 啊？它会换，它会换，定期它会换。对， 哦、定期会换， 真 是好呢。 对，当然了，嗯、全是运过去哈、啊。反正大家知道，从文章的这个表述当中知道，这个酒店它就是 real 的酒店， 对 啊 对， 非常天然、天真， 对 信号 也 没 有电视呗。 没有电， 没 有是 啊，没有啊，没有电啊，对啊。 哎，开开，突然去哇！反正是非常原始的一个地方， 对的，对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高大上的地方啊， 哦、 但是它是原始的，跟撒哈拉亲密接触的地方。嗯 嗯嗯、对 对，而且它这个晚餐呢，就是这个 哦，对，吃的怎么样？那边 也都是一道一道上的 哦， 对，所以它还是非常的追 便宜、啊、 追逐品质的一个。 喝着香槟，喝着鸡尾酒，吃着一道一道上的几道式、 嗯， 听着那些艺术家当地的， 这一碗得多少钱？你说 挺贵的， 挺贵的， 对， 反正不便宜， 不飞了哈、嗯。 对， 这只是一个体验啊。 对， 沙漠的体验呢。刚才说到骆驼，骆驼是我们的伙伴，在这个沙漠当中， 嗯嗯嗯， 我们真的是全程骑到骆驼，还是我们也有步行的机会？ 啊，不，主要是越野车，对、 哦、 对对，主要是越野车， 卸下了心房，你知道吗？叹了一口气，哎，终于可以泡温泉了。 跟你们说，啊、你们要说不来那个温泉是我的。啊是这个意思啊， 对，骆驼呢、嗯，可能这个尤其是单峰驼哈，它主要是一种就是体验的一种方式。 关少驼， 关少驼。 那主要是一个体验，因为如果你骑着它骑个三四个小时，可能你也受不了， 是吧？ 对对， 你知道骆驼，人家还说呢，我这现在我的那个商用价值比你们这个高，我的驼毛还能做衣服呢。 是的是，其实还有那边有手工的驼皮的 驼绒， 对，有，咱们中国女孩非常喜欢，对， 哦， 很有特点，对， 嗯、物尽极致哈，挺好的。 骆驼说：“我真是为你贡献了一生， 对面全待着。”嗯。说到撒哈拉沙漠，大家有一个酒店可以深入腹地、嗯、可以用越野车体会什么滑沙呀，当地人驾驶技术好，你也可以在沙漠里起起伏伏咣咣咣那种的，对吧？ 三个小时都是这样的， 超级刺激。 对， 嗯，那个因人而异啊，大家体格不好别进去，体型在副驾咣哈给你点 啊，这是火的部分。 对，刚刚是海水的部分。 海水的部分呢？ 说了一点点。 一点点，咱们再把海水运开了说一点呗。 好呀，那其实突尼斯的海边呢，有几个三个，基本上三个大的这个海边旅游城市，像哈马马特、苏塞呀、吉尔巴岛。那吉尔巴岛， 选一个，我选中间那个。我就觉得苏塞好听， 苏塞 吧， 我选吉尔巴， 吉尔巴我选苏塞。 对，那先说苏塞吧。苏塞呢是突尼斯的第一大海滨旅游城市。 嗯， 对，所以很多的 银多没银地满为患。 对，所以很多的这个酒店呀、餐厅啊， 成熟， 对，很成熟。对，那吉尔巴岛呢，可以说是一个梦幻之岛，有很多欧洲的航空公司呢，可以说是从欧洲城市直接飞到这个吉尔巴岛。对，而且吉尔巴岛距离撒拉沙漠开车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地方。 我的天 哪、哦， 这个地方不错，梦幻之岛，我来了，我可以拥抱太阳， 疯了的一个地方。 对，我是谁？我在哪儿？ 哇，好棒，好棒！ 对，而且吉尔巴岛呢，你还可以出海，坐着海盗船出海，他、 哦、 会把你拉到 海盗船。 对对对，他呢， 不是海盗， 上面还有一些、嗯、有些海盗的装扮， 哦、 然后呢，他呢会有这个就像海盗船一样。对，然后有这个 感觉， 然后他让你出海，上面会有一些娱乐活动、嗯，比如说跳舞啊，然后你还可以一起跟他们打鱼啊，他会把你拉到另一个小岛， 嗯， 然后你可以到岛上游泳，然后他会给你再准备这个午餐，之后再回来， 高级了， 对， 其实他挺成熟的哈，就这个海洋那系列的这个活动哈， 对对对， 刚刚三个红岛呢，两个咱俩猜了，那个没说，那个是个什么风貌？刚刚说那个 啊，哈马马特呢，它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是吧？哈马马特还真是 没有彩排过的哈、就是 没有彩排过的。 对对对，我个人非常，因为它离首都很近，去开车呢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它是非常宁静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的这个海滨城市。对，还有一些这个要塞呀，是当时这个16世纪西班牙人留下来的。那整个它其实是原来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渔村，那都是当时首都的这个居民呢过来夏天过来休假。那后来慢慢形成的这么一个旅游度假村，但仍然它保留着哈马马特的北边，仍然保留着它原来原始的这部分、 哦、 对的 宁静嘛、嗯、你刚才说宁静这个地方大概了解了哈、 嗯嗯、 对， 与世无争， 对，还有一些小的渔港啊、嗯，很多的这个 对 游艇都停在那边 哦， 好棒好棒， 平和的地方， 这三个地方，地中海的风格很多、哦、我刚刚选的那个第一个地方啊，成熟

Help their fellow man. Love your country and live with pride. And don't forget those who died. America, can't you see? All gave some.Some gave all, and some stood through for the red, white, and blue, and some had to fall. And if you ever think of me, think of all your liberties and recall. Some gave all.If you ever think of me, think of all your liberties and recall. Yes, recall. Some gave all.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